2024年1月8日星期一，骚动音乐。 嗨， 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啊！做乜又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成个礼拜啦，已经 真嘅新年快乐啊、 ！Live 讲啊，今次系啊，咁啊，预告啊，今日6点将会有呢个音乐桑拿啦，咁就有呢一个叫做 Space Age Pop， 系冇劲啊！呢个 Space Age Pop 啊， 究竟咩嚟嘅咧？同太空有咩关 系 咧？ 好犀利，听落去好似好 V 嗡嗡咁样。 今日嘅音乐桑拿犀利啦，所以一阵间6点至6点半就一定要听， 冇错。 好啦，咁啊6点半就有呢个宾神 Monday Blues， 冇错， 都要听啦。 冇错， 交代完之后咧，你啦， 非常之奇幻 啦。系啊，而家咧就好紧张啦，因为一开始咧留住咗咧三成或者周少喺度，因为啊，即将会有呢个2024年嘅派手信环节啦。哇，准备咗呢一份礼物啦，呢一个真系我一见到就谂起你两个啊，因为觉得呢一样嘢系我哋要一人擁有一個嘅， 唔係唔好噶啲， 唔係好嘢，正嘢嚟嘅呢個手信。 你笑到咁樣喎、 啊！嗱嗱，記住而家 live 緊嘅 ，OK， 好啦好啦，你啊送俾你哋咯，你啊一好靚嘅， 哦， 排球少年呢個劇場版嘅 poster， 你越嚟越 hea 喎， 一見到就諗起你哋啊！ 唔使錢喎，你喺戲院或者喺附近攞得噶 咯，梗係啦，梗係啦，見到就攞啦，即刻。 係咁噶喎，即係有啲人咧去旅行咧，係會專程托個 friend 話，可唔可以幫我攞唔知邊套影畫啊、動漫啊嘅一啲 poster 啊，或者一啲特別版嘅嗰啲報紙頭條。 因為啲朋友做拍嘢啊，成嗰啲咧，佢哋好中意儲日本戲院派嗰啲好細張 A4 size 嘅海報，因為佢哋嘅設計。嗰個方式啦，或者個思維有啲唔同，即係譬如我喺日本嗰邊見到無間道嘅 poster 係喺街嗰度、 哦，其實你會唔會攞呢一個俾我開心啲？ 唔係啊，嗰張係貼咗人哋鋪頭個大閘門口嚟嘅、哦，但你見到 嗰個人攞啊， 刪咗鋪費事啦。 I have one 咁樣， 因為咧排球少年我哋三個都有共同嘅即係講過啦，所以我見到諗起你，因為我自己攞多咗幾張啊，攞咗鬼滅嗰張啦。跟住同埋攞咗Blue Lock 嗰張啦，咁都好靚嘅，我覺得係。你攞嚟睇下，係啦係啦。佢諗住搣咗佢啊，諗住。 唔係點解你反正都攞開啦，你唔攞埋另外嗰啲俾我哋？ 因為你唔中意你嘅話，就會變廢紙啊嘛。咁我 guarantee 到排球少年，我哋有共同嘅語言啊嘛，同冇咁濫啊嗰件事，即係 tailor made 啊嘛，係咪先？ 好好啊， 好唔好啊？好好啊，我送咗啲免費嘅手信。係 冇乜特別，你唔好再走啦，你唔好再。 好唔好啊？你覺得我哋 去旅行啊？ 係啊，呢個係我到步第一日見好似第一日啊見到㗎。咁所以我就即刻攞咗俾你哋啦，同埋因為譬如阿攝屋企佢都有貼俾啲 poster， 我覺得呢張貼喺你屋企，我諗住咗咧， 都幾好嘅， 真係幾靚， 真係幾 襯你屋企嘅。好啦，咁免費嗰啲就派啦。 你要話幾好，我都冇得話唔好噶啦。 好啦，派完免費咧，派啲俾錢買嘅禮物啦。嗱，因為咧阿攝屋企我都去好多次啦， 就係報紙頭條嗰啲封面啦。 啱啱咧嗰啲電影 poster， 即係細細張唔會好牙位，但又好靚嘅貼喺你屋企就當然好靚啦，係咪先？另外一樣咧，我嗰日去咗屋企好多次，我都覺得咧。佢有个摆设咧，撑咁啲嘢嘅。 系 咁咧，呢一个咧就系俾你嘅，系啊，俾周摄嘅礼物，系啦，都有个袋装住啦，有只嘢喺度嘅，又摆多嚿嘢喺佢屋企啦。 我突然觉得 样系反眼啊！ 我突然觉得，哎，好彩呢张纸都唔系好牙滑。 好啦，你可以解释下你啱啱嗰个表情啊？ 佢呢一个系 系啊，你要讲一个真实嘅反应啊！ 佢呢一个系。我英嘅 figure 招动，咁点解咧？佢会买呢一个招动俾我咧？因为上次咧，我朋友去咗日本咧，佢就买咗阿爆豪俾我啊。 系啊， 咁其实嗰阵时我有节目讲过咧，我话咧嗰个朋友系靠害嘅，佢买咗一只导我入坑咧，跟住咧我就要揾方法咧，可以令到佢冇咁孤独啊。 系啊，咁得啦，我下次有谂法啦。 唔系因为咧，阿小就讲过呢一句，咁我成日觉得咧呢一啲要摆嘅嘢咧，成双成对，有时真系唔使全套齐晒，大家储嘢嘅会明，有时唔需要全套齐晒。但系咧，单独一只咧，真系孤独一啲。有时只需要多一个盘咧，就好够噶啦。但你又好少会自己主动去俾钱买嘅。 我最近发现， 所以我就亲自帮佢买咗。其实咧，我系拣咗一系咧喺动画里面啦，即系同阿爆豪咧系 friend 嘅招动啦。另一个咧就系买招动嘅老豆嘅。因为嗰个角色我同阿摄都系好都几中意佢嗰个 back story 啦，咁但系因为你知阿老豆个身形比较大嚿啲，我谂摆喺屋企都比较亚定。 number two， 系啦，即系后屘就变咗 number one 啦，系啦，咁所以咧我就拣咗，佢有好多款嘅，我都拣咗好多个，我觉得呢个嘅表情啊，各样嘢比较有心思啲，系啊， 而家 一个字，一个字形容我嘅心情， 系 一个闷字，入边放啲咩？你觉得？ 心咯。 啊、心 唔系心就系闷啦，开心嘅话而家系， 唔系啊？你唔使自己买啦嘛，我帮你买咗啦。 你、 這、 咁、 個、 到你去日本，然之后你买你一个俾 我。我咪就系话而家互相送礼物，我哋就系抛砖引玉咯。 咁呢个咪好啦，系咪先？即系因为咁啊，唔使再自己搵啊嘛。系啦，咁啊，跟住到。分啊！呢一个真系 都要 like 啊嘛！ 呢个真系黐线啊！呢、這个我本身拣咗好耐啊，有时我都最后都费时间。嗱，出发前你俾咗啲咩我咧？俾一本九州嘅旅游书我啦。 系啊系啊。 咁九州嘅旅游书， 九州 买一本香港嘅旅游书写日文嘅， 咁啊就威啦，系咪先？咁啊劲啊！咁啊嗰个礼尚往来先系劲啊！喺香港买九州， 如果系，我又觉得又值得睇嘅。 如果你睇得明嘅话， 系唔紧要啊，睇佢介绍咩地方，你会知噶嘛？因为你会想知道啊，对于其他地方嘅旅客嚟讲，香港而家有边啲玩嘅嘢系啱佢哋嘅咧？咁样、啊、 首先前提系佢哋想要有件咁嘅事发生啦，咁我见唔到啦，咁冇办法啦，搵唔到啦，系啦。 咁事实上你系送啲咩？ 咁所以礼尚往来咧，我就唔喺旅游书嘅角度礼尚往来啦，因为我生日嘅时候佢咪送咗一个黑胶俾我咧，大龙泳一个黑胶嘅。咁跟住之后，我本身讲笑就哇，等我去日本又买翻啲黑胶送俾你先，咁样跟你话唔好嘛，千叮万嘱好认真， 千祈 我识咗你咁多年最认真系嗰刻噶， 真系唔好啊， 真系唔好啊，啲猫真系会整烂嘅。 系啊， 咁依期你 系 唔系储黑胶啊？储皮鞋 啊？ 咁咧，我见到有一款咧，真系冇得唔买嘅。 有啦有啦， 我唔知道你买咗未啦。咁佢有。 应该未， 你自己开嚟睇啦。 应该未嘅， 诶，费卖关子你自己睇啦。 哇， 云光一零一， 有云光一零一，同埋 唔系我谂嘅。哦，哇，正 系山下达郎嘅，其实带两只，因为佢咧有一个 area， 我系去咗嗰边嘅唱片铺，咁咧佢有一个 area， 唯独是山下达郎咧系有一个专属有几层嘅架，咁咧佢有 CD， 有 cassette 带。因为其他嗰啲，譬如竹内玛利亚，我冇讲错嘛？ 冇讲错， 你知有五个字有三个字一样噶嘛？你要知啦，系咪先？ 系啊。 咁跟住佢姓竹内系嘛？ 系啊，姓竹内啊嘛。 咁跟住之后，得山下达郎咧系有一个专门有几层嘅。咁咧，其实我都有心里边都有犹豫，好唔好买俾自己？但系，哎，我唔识拣啦，因为太多买晒又真系唔知点。我净系用翻你嗰个 concept 啊。买俾人好似自己拥有咗， 系系 咁，然后咧佢有好多款，佢有一饼咧就系山下达郎嘅 Best Collection， 但我觉得咧，当如果你有即系叫做单独嘅专辑同埋叫做合辑咧，一定系我哋呢啲一定系买单独嘅专辑， 系冇。 虽然如果你话唔知你草歌嚟讲咧，你想多啲歌一定系嗰啲精选啦，咁但系因为你。中意储嘢嘅人一定系逐张逐张专辑， 同埋你知唔知最紧要储咩？储个封面啊！ 系，虽然佢呢个都系新版嚟嘅， 系，但系已经好开心啊！呢、這个 即系呢两只系有Space 啦， 系啊 ，Space 同埋 For You 啊。 其实我本身想揾另外嗰只 For You 系我想要嘅 ，For You 你想要 ，For You 系 即 系 Space 唔想要嘅，咁你俾翻我。 唔系 Space 系我唔知佢有出啊。系啊，我啱啱先知佢原来有出啊。For You 系我一路都想要，但系未揾到啊。 其实佢仲有一只，我反而嗰只系想揾嘅，但系佢嗰个专柜冇啊。 好好啊 ，Ryan Time 系嘛嗰只？ 系啊 ，Ryan Time 嗰只冇。系啦，咁但系 CD 有，我就自己冇买，因为我知道如果要买咧，我就会全部都会买晒。 系系，好， 所以我净系买 cassette 俾你。 我好满意啊！我收翻头先嗰句啦，我收翻一开始叫你唔好去咁多旅行嗰句啦吓。 我仲要讲啊，阿摄你唔好影住啦，我未完啊呢个环节。因为本身呢今日最后就係讲呢个手信都讲完一节咁 多嘢 之后再讲啦。咁本身就完咗啦手信环节。咁跟住如果有睇我社交平台嘅朋友会知道后咪喺个 trip 嘅中后段呢我另一半就因为整亲隻脚咁基本上行程就全部取消晒。有好多諗住买手信嘅行李喺后面即係去咗别府啊游步院一啲温泉区其实佢有啲温泉大街呢好适合就去到你就可以扫好多唔同嘅嘢返嚟就送俾大家啦咁样新年礼物咁啦。咁我因为佢整亲脚之后呢有好多嘢呢都去唔到啦咁即係我要照顾佢。咁好彩有揸车就出入方便少少。咁揸车出入去边呢、就去搵拐杖。啊，唔系拐杖唔使揾嘅，揾脚套啊，揾啲冰袋啊， 哦、即系睇医生冇嗰个冇配套。 佢有啊，但系因为你要再方便啲，同埋你换啊，咁、 哦、 所以就要揾一啲， 即系再买多一套。 系啦，咁好彩有架车周围去。咁但系咧，去到最尾嘅时候咧，总之去到最尾咧，呢个成个故事应该今日讲唔晒，但我之后会再补充啦。但系我就去咗睇富坚义博嘅展啊， 哇 ，Hunter 嘅展，系啦，我点样知道咧？ 是我去一個漫畫家咧，日本就係話Hunter 獵人，係咪全職獵人叫？ 同埋 悠遊白書啊！我亦都因為咁翻嚟睇咗悠遊白書啦，開始之前一路冇睇啦。咁就我去到 Day One 嘅時候咧，就係去咗一間鋪頭，即係 Jump Shop。 嗯， 咁佢咧就有好多嗰啲 poster 啊成啦。咁頭先嗰啲 poster 都見到啦，即係唔同嘅動畫。但係咧零零舍舍就見到佢話咧咁啱富堅嘅漫畫展啊！喺福岡，即系我去嗰段时间咧，咁巧系啦，咁跟住于是乎就用咗好复杂嘅一个古仔之后再讲啦，咁跟住总之就去到啦，然后就睇咗啦，然后里边咧个 souvenir area 咧系你要买咗飞咧，你先可以入去买嘅，咁所以我入到去，我睇咗有一个 section 本身展区嘅 section 唔可以影相嘅，第一个 section 咧，我知咧周小一定会好中意嘅，就系讲紧。嗰、那個設定啊，嗰啲念嘅設定，我哋成日都會講，因為佢有時寫古仔都會講到，佢甚至乎話裏邊一啲嘅設定係冇對外公布過嘅，即係佢我唔知實際對外公布咗幾多啦。即係一般會有六個系咧，咩特質係各樣，咁唔同嘅人就會有唔同嘅歸類啦。咁有一啲可能係兩個系嘅啦。咁佢另外仲要講到係每一個系裏面，其實佢仲會再分 level 即係有天賦級別啦、極嘅級別啦、優嘅級別同埋瘦嘅級別。我估呢個好似少出面睇。總之佢話係關於呢個念嘅成個 system 嘅設定係喺呢一個展覽第一次公開嘅。咁、哦、因為裏面不能夠影相啦，咁就 你唯有口講俾佢。 咁我唯有將個展嘅嘢買咗翻嚟啦。咁呢個就俾周攝嘅就。有一本成個展覽咧，附件嘅呢本嘢我自己都忍唔住買。佢嗰個設定咧，雖然係全日文啦，你自己翻用 Google Translate 咩都好啦。佢裏邊咧，佢有附件嘅唔同作品嘅一啲畫集，裏邊嘅嘢咧，基本上就係喺個展覽裏邊睇到噶啦。即係如果你唔去日本咧，你係唔會睇到個展覽裏邊嘅。 跟住可能下個月就喺嗰啲香港嘅大型書局， 跟住就會有書。係啦，咁但係裏邊咧，我睇過係有嗰個設定嘅。佢類似即係講話即係唔同角色喺裏邊，佢哋。在那個系列即特質系強化系咁樣，可能佢會分頭先講極啊、天賦啊、優同埋瘦嘅一啲設定。咁呢啲係好啱會寫故仔嘅， 好正、 啊。同埋因為我哋平時討論就係呢啲。 哇！今次你呢個旅行，我覺得好高質啊！ 豬做翻 個 人， 係咪似翻個人啊？ 係 啊，我覺得今次值得讚。 你知唔知我話俾大家聽，去旅行咧最好喺嗰啲年尾年頭去啊？點解咧？去到年尾年頭，你又發現咧過去嗰年欠咗啲人好多嘢咧。 係啊， 你就會發現、啊、哇！不如呢個 trip 去還啦，還人情啦，咩都好。 我覺得你開始。捉到你啲朋友嘅口味啦，所以我觉得係抵赚嘅，係终于有听书嘅。平时不枉我间唔中咁样就喺你耳仔边度喺度讲下我最近睇緊啲咩。 你有冇 諗过 呢？其实我密谋咗好耐。 我其实真係冇諗过喎。 其实密谋 咗好耐。因为我冇諗过 我似返佢人 係咪？唔係嘅，我諗住你都係会揀，同埋我知道你嗰个 trip 唔係咁顺利㗎嘛，咁我就冇諗住，我其实本身諗住可能你係簡單买啲嘢食请我食就算㗎啦，咁、 哦、 但係就真係有个意外惊喜。 你哋好彩就係因为呢啲喺受伤前。受伤后有一堆，我因为我个 list 有边啲人希望即系买手信啦，咁都系多谢即系过去嗰年嘅帮忙各样啦。咁但系有一啲就系因为谂住喺后段先买，但系受伤咗之后 搞唔切啦， 咩都冇，尽力去啦，系啦。咁但系你两个呢啲就好快， 你临上机求其喺嗰度买啲嘢饮啊，买包零食俾我，咁都算你有心咁样， 已经算系啦， 系啦咁啊。 咁呢个睇好耐啊， 喜出望外嘅，喜出望外。 我自己都想要啊！ 呢、這个我本身谂住你真系会买嗰啲 Do You Like Hip Hop 嗰啲俾我。 你知唔知我去到真系忍唔住咧、啊，真系忍唔住咧睇黑胶碟啦！你到咗我入 有冇喺嗰度再即系搜罗下？因为我见你去嗰间嘅 CD 铺系一个都几大型嘅连锁， 冇乜太多时间啦。但系我都想行耐啲嘅，即 系咪几层啊？嗰度 唔系佢一层嘅呢间， 一层嘅呢间 就特登过去睇嘅。咁、哦、我知道会有啦，系啦，因为行二手嗰啲又花时间嘅， 系啊系啊。 咁呢度就尝试博下。咁其实去到都见到好多嘅，咁甚至乎都有一啲叫做佢哋出翻合輯，就係、是、一啲 CD pop 嘅合輯，就是、CD 嚟嘅。咁喺我嘅角度就係 CD 係即係你有隻歌咯，但係喺個叫做收藏價值上面唔係好高喎。 同埋我而家即係中意玩嗰樣嘢都係一啲 cassette 帶多嘅，所以你俾呢樣嘢我咧，我反而有機會聽到。同埋好彩你係今年去先會買到，因為今年新出嘅，你早多一年都未出呢、這、一個。 我成見到部黑膠碟機咧，想買翻嚟噶啦， 因為嗰邊今年我諗興翻呢啲嘢咯。 你諗下佢有一個專嘅櫃，專係山下達郎，即係證明即係佢對於 影響力好大， 因為佢喺海外都有嗰個認受性好強。 你知好得意嘅，即係日本有陣時有啲嘅流行文化喺裏面，唔好話就日本啦，好多地方都係啦。佢睇本土受歡迎程度同喺海外受歡迎程度可以係唔同㗎嘛。即係有啲喺本土可能大家唔知，即係最簡單，竹內瑪利亞 Plastic Love 當年喺海外紅咗，你去當地問其實未有人知咩嚟㗎嘛。即係呢個好得意。咁但係而家就開始同步翻之後，咁佢咪出一個專櫃有 CD 啊，有 cassette 啊咁樣。 就係、是、咁尊貴啊，所以呢一 個專櫃就係咁尊貴啦。係你兩個嗰啲都誇張啊呢、 okay 啊、個。 係啊，底石啊， 係啊，翻去慢慢欣賞一下啦嚇。講起草嘅話咧，呢位朋友出嘅新專輯都係一張黑膠碟啊。中意草嘅話咧，又多樣嘢要諗啦。 做自己的领地，大量信息必须整理。Just another day， 流言嘈嘈也烦味。明明一早想死机，还是在记录谁赠我已光怒。世界各处各地 ，Where I'm gonna go？Even though it's somewhere，For me this is nowhere。I don't know， 想放弃也有点。俗世的见地，混沌脑海，即使照在 ，It's another day。你有天生 poker face， 抗拒跟风跟攀比，也去做应该，无视大众喜恶。不想变名出现 ，Just take off your shoes。Every day is Sunday， please don't wait for someday。想放弃也是信号，躺好，步伐口中清楚。Round and round， what should we do？ 在渺小世界。 咁嘅新闻之前听过有马天佑啊，嚟自佢新专辑里边一首派头作品叫《Let Go》，先系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委会财务小组委员会公布2023-24年度预算，经修订后综合运作盈余大约126亿元，较原来预算减少大约36亿元。至于2024-25年度建议预算，预计综合运作盈余大约26亿元，当中租住房屋項目預計錄得大約11亿元的赤字。在公屋營運方面，2023-24年度修訂預算預期將會錄得1.74億元的小額盈餘，而原來預算有4600萬元的虧損，主要由於日常維修和改善工程、清潔和保安服務等經常開支減少。 房委会表示，基于公屋租金不作调整这个保守的预算假设，2024-25 年度的运作表现预计有11亿6700万元的亏损。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一宗怀疑食物中毒个案，涉及一名50岁女子，她寻日在屋企进食野生芋头之后，出现喉咙痛等的病征。病人今日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入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现时情况稳定。临床诊断为怀疑草酸钙针晶体中毒。初步调查显示，病人进食的野生芋头在佐敦谷公园附近山边采集。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切勿采食野生植物，留意含草酸钙针晶体的蔬菜，慎防误食海芋中毒。日本石川县公布能登半岛元旦大地震死亡人数增加至168人，超过230人仍然下落不明，由于积雪和道路不通等的情况，以重灾区轮岛市和株洲市为中心，最少2300人处于孤立无援状态，引发次生灾害和传染病忧虑。县政府正是全力将灾民转移至县内外宾馆和旅馆。气象厅说，石川县和周边县地震频率减少，但是地震活动持续之下，灾区一带可能要经历一个月左右震动。虽然强度未必及德省一周前的大地震，但是不可以掉以轻心。民众应该为下个月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作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日间和暖，随后两三日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提翻你，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通往葛亮雄医院来回方向嘅支路全线系需要封闭。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时代广场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妙法寺车多，龙尾去到南地变电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的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个性强势凌厉，原来是同上一段悲哀的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的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的心会不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0日。 老友记啊，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鼓励老友记学下新嘢，做下义工，同隔离邻舍守望相助，活出丰盛的人生。加埋政府的2元交通优惠计划，老友记可以开心思维去，多啲参与社区活动，贡献社会。想参加老有所为活动计划，打3183-9099问下啦。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摇滚天团 Kingu 唔单止日本成绩好，就连埋欧美都一样能够歌曲大卖。等咗几年之后，佢哋全新嘅专辑入面有多首受欢迎嘅作品，包括动漫主题歌曲。今次上到嚟我哋日本流行榜嘅唔系动漫，而系广告、哦。成员亦都化身成为游戏嘅角色，喺广告当中过五关斩六将。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阿修罗》。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Kingu、阿修罗、阿修罗。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看来你今次的旅程好精彩吧。 斌神，实在是太过精彩，太过峰回路转了，我觉得需要唞一唞。 思觉大抵正常，没有怎么怪乱跳，抬头望天不知过多少，沙发岸边靠着睡，睡到果子也熟了，陪着你不小心太惬意，白云下那沙丘里写过俗套的句，说着谁还可以一辈子，若我想跟你一起在这桶到底，随随地躺平来过每一天，平凡像我没有心思想摆呀摆，还在想你，平头胡过乱世是一种美，随风与你玩笑，逐世找到你，什么都也不理，山野雾灯里说话未有怎么计划过，无论何处不管过多少，连街灯都暗了，令途上再多波折都要尽情嬉戏，看世事无需过分怨事，就这么跟你一起在这躺到底，随随地躺平来过每一天，

这世间而再不善良，也许这瞬间而惯于爱上，看守那心底真正土壤，也许这痛楚会过于漫长，也许这结果会远超想象，想改变怎可不痛不痒。出尊严不要后退，放低吉他，风浪未平，人世如大海的缩影，暴雨烈风起远共。也许这世间已再不善良，也许这瞬间已惯于爱上，看守那心底真情土壤，也许这痛楚会过于漫长，也许这结果会远超想象，想改变怎可不痛不痒。最早的艳阳，也许不要找最重的家乡，开垦那心底优美土壤，也许一片海会重返太阳，也许一片港会再得方向，风吹过坚守这个方 有一张刘应廷的派台歌《大海少年》，在这个大海当中漂浮，在这个旅程当中去过可能不同的地方，见过不同的人，有没有哪一个人对你这一趟旅程的影响特别深特别大呢？ 琴琴在曾力曾令琴见而痛那人，琴琴在怀念谁用旋律描画重生，于彼方好吗？可有练钢琴凡离家相问，剑琴在云上神伏狂乱，如是我问在泉下如弄残梦，还望他想于此方牵挂，他各样化身，如导师如父亲那样，想起他说琴键里只 星闪烁来验证他天分。 借咗陈乐儿嘅派台歌《键琴后的陈》，钢琴后的陈，唔单止系佢自己本人，仲有成个团队，都同歌里面想讲嗰位老师好有关系，佢哋人生旅途当中一个重要嘅人嚟嘅。 为了学会飞，试着随风找节奏，遇上暴雨的坏时候。是你在暗中引路，燃亮着宇宙。哦，你这天使，随时为我解难受。怕亦由他方逃离束缚，旅程多得你手望，转向活在不安，气压中就讲。逐远飞，每日狂风中战斗。哦，你这天使，期待着我变优秀。怕亦由他方，全凭感觉，旅程虽得怕失望，你却令我放胆前看。哦，多得你引领穿梭，担起光环。

嚟到一月八号嘅音乐桑拿六点钟呢个时候啊，有我哋喺度嘅。咁啊，今日咧讲嘅一个音乐类型咧，个名称叫做 Space Age Pop 啊，即系呢个太空时代嘅流行咁样啦。咁你当中文系咁样译啦， 因为都好少一个正式中文译名。 系啦，佢冇一个确实嘅中文译名嘅。咁但系即系大抵你会听得出，哦 ，Space Age Pop， 你会幻想到即系同即系一个时期可能好流行。太空嘢嘅一啲音乐好有关系啦，咁其实从一啲嘅名字上咧，你系好难会想象到到底 Space Age Pop 实际上系啲咩嚟嘅，可能你会有一个画面就系应该系一啲好外太空好 ambience 好似好科幻咁样嘅一啲音乐啦，咁但系你而家听到而家播紧呢一个 music bed 咧。佢都係一種嘅 space age pop 嚟嘅， 都已經太空元素比較強噶啦， 係嘛？呢個都算強啲， 呢個第一幕算係強啲， 呢個都算強啲噶啦。咁啊，實際上其實 space age pop 咧，用一個大家容易啲理解嘅方式去講，佢其實係一個 lounge music 嚟嘅，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平時大家可能去一啲嘅吧啊，或者可能去一啲嘅餐廳啊，可能喺背景度會播嘅一啲輕音樂咧，其實就係其中嘅一類型啦，可以歸類為呢一種嘅 space age pop。咁到底其實 space age pop 講咗咁耐，佢嘅一個最大嘅特點係乜嘢咧？佢最大一個特點或者講緊一個背景咧，就係大概概括喺講緊係1950至1960年代呢一段時間咧，由一啲即係美國嘅或者係一啲墨西哥籍嘅一啲作曲家咧，去寫出嚟嘅一啲純音樂啦，咁樣去講啦。因為呢一段時期咧，就正正係一個叫做 Space Age 啊，其實咁啊，所以咧呢、這個 Space Age 咧就引發咗好多嘅一啲相關嘅文化潮流，即係講緊呢一個嘅太空嘅一個叫做競爭緊嘅年代啦， 軍備競賽 係啦，軍備競賽 即係過咗二戰之後，去冷戰時期啦，美國同埋蘇聯之間好多軍備上面嘅大家喺度即係鬥勁啦，咁其中一樣 鬥射火箭啦， 係啦，就係究竟喺其中一個範疇啦，即係究竟喺嗰個太空嘅探索之間，其實都反映緊嗰個可能國家本身嗰、那個嗰啲軍備上面嘅能力有幾高啦。 係冇錯，所以喺嗰段時間，不論喺好多嘅一啲真係科技以外嘅嘢嘅一啲流行文化咧，其實好多都會同一啲嘅太空嘅元素係有關係嘅。咁啊，例如可能電影又有啦，即係呢個2001太空漫遊啊，咁或者係數到呢一啲嘅音樂上，佢有好多呢啲 space age pop 咧，全部其實佢哋嗰陣時一系列嘅封面啊嚇，都會係同一啲太空元素係有關。基本上喺嗰個時期，好多嘢可能係同太空只要拉楞到咧，就係、 是、 一個銷量嘅指標嚟嘅咁啊，所以變咗嗰段嘅時期，好多嘢乜嘢都係會有一啲太空嘅元素喺度。實際上你聽落去有好多嘢，你會發現喺 Space Age Pop 裏面咧，其實除咗你唔睇個封面齋聽歌的話咧，你未必會感受到當中嘅一啲太空元素嘅。打個譬如，其中一個喺 Space Age Pop 入面非常之重要嘅作曲人咧。佢嘅一首作品咧，個風格係咁樣，俾你聽完之後翻嚟再解釋一下。 muchacha? No, no, me muchacho, you muchacha. You know, like me Tarzan, you Jane, me muchacho, you muchacha. Oh, you muchacho, me muchacha. Wow, too much of a girl. Mucha muchacha! 先帶嚟有 Esquivel 嘅 Mucha Muchacha 啦，咁啊聽到一首咧係比較叫做帶住一啲異國風情啦，有少少即係好有舞蹈，有啲嘉年華感覺嘅一首作品嚟嘅， 完全係感覺唔到。如果唔講嘅話咧，個太空喺邊度？ 係啦，大家會諗同個太空關咩事咧？咁樣咁啊，但係即係如果要概括去講啊，呢個 Space Age Pop 咧，其實喺呢個年份當中咧。其实因为是当时的科技不停咁样进步紧，所以他哋有好多呢一啲嘅唱片，当时是不停用开发紧一啲新嘅技术啦，包括系一啲 stereo 嘅声音啦。最初由 mon 嗰阵时，可能最初系一啲 mono 嘅声嘅啫，咁啊而家可能变咗 stereo 嘅声啦。咁啊 multi track 嘅录音技术啦，当时系未有嘅，慢慢喺呢段时期出现咗啦。咁跟住亦都系一啲早期嘅一啲电子嘅乐器，即系例如。呢首歌啊，呢啲就系比较早期嘅一啲电子乐器啦，即系早嗰阵时讲紧可能1950年嗰啲都系主要系用紧一啲真系 acoustic 啲啊，人手弹嘅，唔系咁多电嘅嘢。咁啊，慢慢嗰段时间好多电嘅嘢走咗出嚟咧，就会运用咗落去嘅咁。咁啊，有一个嘅记者啦，即系喺外国嘅音乐记者咧，佢概括咗就系话，大概呢一个嘅 Space Age Pop 咧嘅年份咧，系讲紧1954到1963年。点样去界定呢个时间咧？就系、是、由呢一个 Hi-Fi 嘅 High Fidelity， 即系一个高音质嘅技术出现咗啦。呢、这个系啱啱开始形成啦，就系、是、Space Age Music 嘅一个开始啦。咁、okay. 去到边个时候完结咧？就是很简单，就是 Beatles 的出现。Beatles 的出现就令到这个的纪元过去了，就迎接了另一个的浪潮了。这样样。所以当时这个其实讲紧都横跨了几乎成10年的一个音乐风潮，当中是混合了很多的音樂嘅元素喺裏頭嘅，咁啊，除咗講緊我哋頭先好概括講就係嗰啲好太空元素嘅封面之外咧，真係擺喺歌曲裏面。其實佢最初嘅一啲作曲家咧，當時有一個嘅講法就係叫做印象派嘅作曲家。咩嘢叫做印象派嘅？ 啲畫咁啊， 係啦，就係、是、你畫就聽得多啦，印象派。咁但係原來音樂上都有一啲。印象派的作曲家咧，就是他会用一些形容词去做一个作品的名称，咁、然后你会 feel 到那首歌咧，其实就是描述紧那首歌名，即系例如可能有一首歌叫做春，有一首歌叫做夏，咁嗰只歌咧嘅一啲玩法啦，一啲嘅佢嘅乐器嘅运用，就是好似去形容紧呢一首歌春天啊、夏天啊咁样样嘅一个。概念啦，咁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好主要当时一啲作曲人嘅风格嚟嘅。咁其次，其实你会听到有好多一啲例如 Big Band Jazz 嘅嘢会喺入边啦。其实爵士元素系 Space Age Pop 其中一个几大嘅一个潮流，因为当时讲紧都系一个爵士嘅黄金年代嘅。咁所以都会有好多嘢听落去系同爵士元素系有关系啦。跟住会有啲夏威夷。嘅音樂嘅元素啦，例如頭先 Mucha Muchacha 都係有一啲好異國風情，一啲好 exotic 嘅音樂嘅元素擺咗喺裏面啦，或者一啲好拉丁嘅現代拉丁嘅一啲音樂元素都會係有機會喺入邊出現。講緊現代拉丁嘅一啲元素，包括係咩咧？即係例如可能係一啲森巴啦，或者 Mambo 啦，或者我哋之前喺 音樂 Sona 都介紹過嘅 Calypso， 即係加勒比海嗰一邊嘅一啲音樂風格，都係比較異域風情少少嘅嘢咧。好多時候都會放咗喺呢一個嘅音樂裏頭嘅。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嘅 Space Age Pop 咧，雖然大家聽落去好似覺得唔係好熟悉，好少聽呢一個嘅 terms， 但其實佢都影響咗往後好多唔同音樂類型嘅一啲發展啦。例如係一啲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嘅 surf music 啦，一啲嘅即係 衝浪音樂， 衝浪音樂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嘅 ambience 嘅音樂啊，即係一啲同模擬現實環境嘅一啲音樂啊，都係會有影響嘅。咁啊，講到呢一個嘅最主要啦，就係佢哋好多時候咧，你會見到佢哋嘅封面咧，呢一個就係佢哋最容易去辨認嘅元素，同佢哋嘅歌曲，你用歌曲好難認嘅。頭先聽完你就會明噶啦。咁但係封面咧，全部你都會見到係好多花呢碌嘅顏色啦，最主要成日會用嘅係紅色啊、藍色啊、綠色啊，好彩好彩好 colourful 嘅。咁啊，入邊一定會有一啲元素係經常會出現，例如係 cocktail 啦，例如係一啲嘅 disco 波啦，例如係一啲嘅火箭啦， 好 lounge 啊， 係啦，你會幻想到嗰件事有少少科幻，又好似有啲貼地， 好似你去平時嗱，你去機場就 lounge 就等上飛機啦，而家就好似太空站嘅 lounge 等坐火箭去外太空嘅感覺， 係啦，類似係咯。其實我諗佢哋最初嗰個概念都係有少少似一個咁樣嘅諗法喺度，就係space travel 啦，大家太空旅行嘅時候，可能喺一個太空站上面，大家食嘢飲嘢或者休息室等緊嘅時候，就係聽緊呢啲咁樣嘅音樂，所以亦都解釋到點解嗰件事就係會有好多唔同國際間嘅音樂元素係好冇國界咁樣溝曬落去呢一種嘅音樂類型， 好似國際太空站裏面有好多唔同地方嘅太空人聚集喺嗰度。 冇錯啦，即係你個太空站唔分國籍噶嘛，基本上上到去太空人嚟噶啦嘛，咁所以就係會咩都有咯。咁啊，亦都好影響到去往後九零年嘅一啲音樂都俾佢影響緊，例如係一啲swing 嘅一啲復刻啦，都係俾呢一個嘅大嘅類型去影響緊嘅。咁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幾重要嘅音樂風潮。咁所以但係佢有一個好得意嘅規條咯，係唔知點解一定要係嗰個作曲人一定要係美國嘅或者係墨西哥籍嘅先係入到去呢一個嘅構成當中。咁當然有少部分有一啲我見過可能係法籍嘅音樂人嘅作品都係被列入為呢個 Space Age嘅 pop 裏面，不過可能佢當時主要工作嘅地方咧，就唔係喺法國嗰邊嘅，都係可能係參與緊一啲可能比較大型啲嘅 orchestra 嘅一啲工作嘅時候所製造嘅一啲作品。咁所以喺呢度咧，就帶多一首嘅作品俾大家啦。呢首歌個歌名咧，都係同音樂同呢個太空嘅音樂係有關嘅。佢嘅歌曲名称叫做《Vibrations from Venus》。Thank you.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而罪追光者， 戴鹏因为猎鹰的事而非常之痛苦，亦都随住罗本在基地的时间越来越多，他对罗本的恨意就与日俱增，根本就没办法接受他加入追光救援队。究竟罗本可不可以完成训练，同大家一起进行救援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6:30听个新闻先，转头翻嚟有槟尘 Monday Blues 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24日嘅工展会今日闭幕，有展商把握机会促销，唔少市民就嚟到扫平货。主办工展会嘅厂商会话，今届嘅人流比上届增加20%，并且创下超过10亿元生意额，成绩令人满意。相信和熟食区重现、容许供应酒精饮品以及延长开放时间等的因素有关。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正是扩建湾仔北和机场等会展空间，预料将会令到空间增加超过40%，希望为商界提供空间会面和寻找合作伙伴，以进一步提升香港作为国际会议展览和和獎勵旅遊的地位。陳茂波在展覽活動致辭的時候說，會展業一直是香港經濟的重要貢獻，吸引高消費的過夜商務旅客，刺激經濟活動，亦都為餐飲、零售等創造商機和就業。日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与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下午控方继续读出案件的承认事实。控方提到，前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被捕之后，警方在他的寓所搜出手提电话、电脑、手提电脑等的证物，亦都有香港故事的卡片，另外亦都有松光团队的3件黑色 T 恤、香港故事的公司印章。警方亦都发现李宇轩的电话通讯记录当中，包括与黎智英助手 Matt Simon 和多名外国政客。辩方向法庭申请要足管播放开案陈词时曾经播出的涉案影片，但法官认为开案陈词只是控方对案件的介绍，无需播出全部影片，但如果控方在传召证人作供时需要播片，就需要足管播放，以避免造成不公。控方表示涉及要在庭上播放35小时黎智英出席节目的影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日间和暖，随后两三日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头先喺音乐 Sona 当中介绍嘅 Space Age Pop 咧，就有好多一啲嘅异国风情嘅元素喺当中嘅。咁啊，今日奔神 Monday Blues 讲嘅音乐咧，全部都系一啲，亦都系带有异国风情一啲编曲作品啦，但全部都系华语作品嚟嘅。所以在这半小时会听到少少不一样的节奏啦，不一样的乐器啦，不一样的声音。 世界太小没很想远飞，没有大志气宝藏随地、yeah， 星空已摸到疲惫，魔鬼也打到回避，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 fly, I and flow, yeah. 留阿爸的身边英勇战斗，背上了你的见证，加速扑救，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解去孤单愁，明白我知不会罢手。要飞， 十里廿里万里我都怕死， 流过暴雨变沙漠传奇。No， yeah， 甘心爱一有余地， 唱起 下跟你亲吻甜腻， 颓废， 扮作默契转身后回避。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咒，明白我知不会罢手。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 fly, I and flow。传说中的魔戒不要占有，你那美态连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快乐里放手，乘着憧憬飞往绿洲。 先带嚟有呢首最新拍台作品嚟啦，《曾比特魔戰》。 心邪在醉人夜中，思潮荡泻，矜持掉进情欲中。泛起，再寻时机，将这夜。 车。此时愿这夜上断，真情未变，哀求魂与情尽付，这坏意识令人动心，一吻令我乱神，这样迷离的爱无从替代，将隔膜也全撞开，一起抱拥，一起放松，理智仿佛失控，你越心跳，我加倍需要祈求被爱用掉，被你体温照近， 一首咧，听到个编曲都 feel 到嗰阵异国风情啦，系嘛？叶玉卿《心邪》。 好像每个人都有特别气味，忘了才 依家系2003年嘅作品嚟噶啦，《宣言之神奇》。 我展览那照片，看你愉快温泉，只需给我手图模仿你的分寸，陪着我偿还未了愿。你离开，你会来，将手信留在你眼。将死结解开，原来原来没意外，我在等你回来，没礼物也不着来，就算只得到数脚满腮。 杨千嬅手信， 我便假想你像我紧张，期待一眼盛放，似起飞一个买亦一个看，一个旅游张张相，快乐自然自己附着。但我都知你对梵高敬仰，郁金香也得我一个能代你欣赏。难同能有怪谁对永恒有疑虑，谁无情便梦想谁，三天两夜一对，到这里双手沉睡，无情烟火都不是纪念无分你爱侣，何必继续假想，我还在争取那段过去。不要脸的想贴图分享，你赠我赞赏，谁又估我卖相，哪怕风车转到迷失去向，反正闲话没对象，